across the oceans, time and distance. Is there a way we can be together? 把阳光洒在昨夜泪水里干的枕上，我刚刚醒在一个没有你的异乡。谁说幻灭是人成长？谁说长大就不怕是我太傻，爱你爱太空，失控方向。California 的阳光，赶快治疗我的忧伤，好让我更坚强，不要在乎遗憾的过往。来日当你我再度相逢，你会发现我刚刚醒在一个没有你的异乡。谁说幻灭使人成长？谁说长大就不怕忧伤？过去是我太傻，爱你爱太空，失控方向。

时花开，此时花落，一百次悲喜，只不过是一声叹息。今生别离，来世相聚，一万曲珍重，只不过是热泪一滴。在

不念母亲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，怀念怎不悲莫甘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释出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中送，长夜空虚怎冷半夜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爱心有善将碧月，怀念怎不悲莫甘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识取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中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老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 传来阵阵催促的声音，我只听到彼此无言的叹息，过去的记忆是我沉重的行李，无言带走却也跑不去，要祝福，飞向另一个未知的国度，在爱情的地图上，我们有遥远的距离，像热带的人们，永远不懂下雪的冬。心里，无言带走。

匆忙碌的一天，换回熟悉的寂寞。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。站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驱走寂静。总是同样的接近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 是不是这样？ 我